气儿，别人能让我吃亏，我就不能让别人上一当。我也卖拐，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拐了， 卖车来， 卖拐了， 是伙夫吗？ 啊，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你腿都好了？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快回家吧。 回家，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呢。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我激动个屁我，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吵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兄弟兄弟，我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你过去 拿着去。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完了，我担心这事儿终于发生了。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跟这个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去年走两步瘸迈， 瘸了， 坐两脚麻迈， 麻了。 因为什么？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没问题，怎么测试？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我清略着呢。 呼吸怎么样？ 没问题。 那你喊一声行吗？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来，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没迷糊， 没。站住！ 他咋迷糊了呢？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别整了， 迷糊吗？ 没有，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有点冒金星。 冒金星了， 怎么了？ 现在你的脑袋明显智商偏低。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没问题，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 来者不拒。 好， 嗯， 学话会不？ 没问题。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就是学话。 开始， 来。 准备好了吗？ 好了。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老头他又错了。 没有，刚才 错。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你这叫蒙人呢，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耶、yeah! 那样的 这样的 来，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四岁你行吗？ 五岁都不在乎。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儿， 说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错，媳妇儿你回答。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我明白你啥意思了。说， 兄弟，你别打了， 我明白。来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错，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正确。 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八个猴。 错， 俩猴。 怎么了？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骑着呀？ 骑马的骑。 骑。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你别，我明白了。我 太听题。 我听题。说，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俩猴。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不得了。 你别再来。 请听题啊，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观。 错，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哎呀，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子。 我怎么回事？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怎么的？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怎么？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了。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离地，怎么离地的？ 你想个办法。 我。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用。 可以。 好不好？坐这上头。 请坐。 好。大小还挺合适。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说，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回答正确，恭喜你。 你呀，这 明白没？ 怎么回事呢？这是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兄弟啊，你回家吧。 我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站起来试啊 啊！ 说一个醉汉， 嗯， 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错。 因为没砸着。 对， 太简单了。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没砸着，喝多了。 行了，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 请听题， 嗯， 一个醉汉咔嚓砸地下了， 这是啊。 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嗯， 这你中， 来一个， 一位司机， 嗯， 驾驶着一台汽车 啊，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啊， 刹车了 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错误，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正确。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养的还不好使呢，咋还？ 不 让你坐，你别。你再来， 树上有个 猴，照不到了屁股。 哎呀，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哎，不对 啊， 不对， 不对啊大哥啊，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去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是吧？ 不对啊。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啊，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好，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你说，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错。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哎呀，你三三四， 不行，你坐下。一加一在什么地方？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哎呀，我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了。 别 下去，下去， 大哥，大哥， 下 去， 回家了。 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先别掏钱 啊，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是吗？那是是，好，谢谢。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好， 400块钱。 好，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没 处 了，没问题， 下次啥我都不卖。 没问题。哎呀， 都掏掏。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看。 大宝，那就不少了。 行啊。 戴表的？戴啥表的？ 戴什么表的？你试试。 就赖我。 是赖你，你叫什么？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大哥， 跟你说，你这 大 帅 样。 我没说要表。 大哥， 不行不行， 大哥，大哥， 太像话了。 大哥， 不行不行， 大哥。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啊， 回去好好养病。 好 啊，一年就好。 好了，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着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 你这是硬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的？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谢谢啊。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家。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呢？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